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。自从那日匆匆你回了家那一天，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？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，陪着你把心来忘，让你看上一个明白，我的心里可有他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